参加游行，北部麦芝拿亦都有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军方早前透过国营电视台发表声明，批评示威者将年轻人推向抗争，警告不要煽动骚乱和无政府状态，否则会导致人命损失。缅甸外交部强调，一直对示威采取最大克制，批评联合国和其他国家严重干涉缅甸内政。天气方面，广东地区普遍晴朗，本港下午多处地区的气温上升至26度左右。在下午4点，热带低气压杜鹃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4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横过菲律宾中部并逐渐消散。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听日初时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9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的偏东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云量增多，今个星期后期有几阵雨，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现在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30319点，跌324点，总成交金额3025.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642点，跌5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336点，跌48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713.5跌27.5，中国移动55.65升1.9，小米集团29.跌1.65，美团400.2跌23.4，快手377.6跌10.2，阿里巴巴250.6跌6.4。盈富基金30.52跌2.8，港交所562.5跌4.5，中国海洋石油10.06升1.5，中国平安94.35跌1.1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4，英镑10.863，瑞士法郎8.605，澳元6.102，加元6.134，新西兰元5.657，欧元9.386。每百日元兑港元7.331，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3.409。日经平均指数报30156点，升138点。港金现价报16570元，升1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4.41美元，卖出1795.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报告中意外事故先啦，在新界屯门公路啊，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转车站快线嗰度咧有意外啊，塞到豪景花园嘅。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转车站，因为有意外啦，快线受阻，而家龙尾去到豪景花园。现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近菲林明道，西行龙尾就过咗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去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暂时交通畅顺嘅，港岛路面咧，中环嘅德辅道中啊，近住吉比利街交界嗰度咧，因为有电车路轨工程要进行，现时德辅道中东行去金钟方向近住吉比利街段咧就多车啲。新界元朗的德业街因为有的士强制检测计划，由现在去到晚上的8点，德业街近住流业街的停车湾临时封闭，现时那里就较为多车的。安全车速报告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青山公路沙仓去屯门，屯门公路丁九桥去九龙，元朗公路博爱之路去屯门，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同埋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去沙头角。咁提提揸车嘅朋友，今晚嘅日落时间咧系黄昏嘅6:24， 听朝日出时间是早上6:49，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最后环保处提醒你记得停车熄匙啊，因为交通督导员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的司机发出告票的。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元宵佳节甜又甜，一家大细乐团圆。 大家好，我是我是你的后援会的阿一。在元宵佳节，我一定会拣陈皮红豆沙。记住，一定要拣啲靓嘅陈皮啊！ 点解啊？ 因为啲陈皮就好似我一样，摆得越耐越值钱，同越有味噶。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你元宵甜蜜蜜，一家黐到实。 财政司司长将于2月24日发表新一年度嘅政府财政预算案。有关内容会在政府网页 budget.gov.hk 同步发放，你亦可以在当日下午到各区民政咨询中心、指定政府办公大楼和其他地点索取预算案摘要单张，单张亦有电子版本，市民请尽量在网上浏览有关资料。 哇，敬文，你画几重画？ 哎呀，105磅啊，又超标啦！天， 喂，两位靓女，如果个105磅咁重嘅，攞个手推车稳阵。 150磅啫，唔使手推车啊，有手肉噶。 唔系噶，105磅嘅货物啊，你要自己搬啊，随时咬伤腰骨噶。 乜嘢货物啊？我自己磅紧重啊。 吓，你有105磅？ 系秘密秘密。 啊，我哋都系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 货物重量要清楚，搬运切忌超负荷。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菅田将辉2021年第一张嘅歌曲，就系同佢一样，都系成为咗蒙面超人嘅竹内良真、中条彩美主演嘅日剧《与你在世界终结之日》嘅主题作品。作曲填词都有嚟自20岁嘅咩家 Shinosuke， 声乐监制方面亦都揾到生物鼓掌 IMO 嘅监制田中 Yusuke。究竟这个班底会不会令到你觉得这首歌曲特别容易记住呢？菅田将辉《仰望繁星》。这个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的作品，菅田将辉《仰望繁星》。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4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2月22啊，三条二啊，星期一嘅骚动音乐，嗨！ 翻嚟有波盛有严琼啊，星期一开心晒啦，因为我哋两个都坐咗喺直播室入边啊。 系嘅，有啲听众都关心我哋嘅状况，亦都睇到一啲即系报道讲啦，唔知道咁我哋好 negative 嘅人而家。 系啊，非常之咁负面啊。好彩系咁负面啫，因为唔系咁负面，我今日就会喺隔篱型啊，或者系嗰只亚博啦入边， 系喺好远嘅地方嗰度封烟啊。 冇错，我哋两个都好平安、好安全、好负面地坐咗喺直播室入边啊。今日嘅骚动音乐六点钟，我真系恭喜你啊！一齐咧做呢啲咁正面、咁有意义嘅活动咧，冲起下！ 系啦，都仲系新蒸头未到初十五啊嘛，所以今日咧都觉得我哋可以继续，即系除咗恭喜一啲嘅音乐单位之外咧，继续帮我哋求签嘅。 系啦，唔单止冇任何科学依据啦，更加连逻辑都未必有噶。 乜都冇嘅，攞个意头开心下咁样样咯。又咁啱我哋只手又真系好好彩地，上个星期帮一啲歌手朋友抽都唔差。 系啊，即系希望啦， 希望继续 借助呢个 negative 嘅呢个东风啊，希望。 我唔介意我啲运俾晒大家，冇乜所谓 嘅。我介意。是啊，至少今日年初几啊？ 初好似一跟住再加初八、九、十、十一啦， 系啦， 应该系啊， 所以 十一左右啦， 系啦，咁样。如果你都用晒你啲运啊，你呢一年有排挨啊，睇你。 所以大家留意住啊，今日六点至七点我哋个环节，我真系恭喜你啊，会打俾一啲上榜嘅一啲音乐单位。 系啦，留意最新一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有边啲音乐单位喺上边咧，我哋就有机会打俾佢，恭喜下佢，同埋帮佢求支靓签啦。 系啦，咁啊，我今日开头想讲咧，我因为呢、這、一个我做一个举动啊， 系 寻日夜晚 系 就系、是、开咗自己嘅 Facebook 嘅 account， 然后就将我join 咗嘅一啲 group 啦，或者 like 咗一啲 page 咧，重新审视一次。 即系你 log in Facebook account 系件好大件事嚟噶，讲到好似。 因为坦白说啊，我嘅 Facebook account 咧都间唔中开出嚟，即系揿下嗰啲习惯性嘅动作，但我好快就会离开咗噶啦。因为我 show 出嚟俾我睇嗰啲嘢咧，好似都唔系好啱自己后面。第一个明明自己嘅 account 啦，但睇嗰啲嘢好似唔系自己想睇嘅嘢啦。 嗯， 咁就有啲奇怪，我觉得呢件事。咁但係因為真係 follow 咗 like 咗海量嘅一啲 page 啦，咁再加上佢嘅運算就不斷改變緊啦，咁所以佢 gen 咗出嚟嘅嘢咧，可能係好多背後嘅精密嘅嘢，令到我睇唔到我想睇嘅嘢咁。咁所以我覺得要攞翻自己個主導權，咁就開始揾翻啲其實我 like 咗嘅 page 好耐冇噶啦，或者有陣時你知去餐廳撳個 like， 你就會有免費一個咧三文魚刺身咁。 係咁呢啲嘢一定要做噶嘛。 係啦，咁啊有著數冇理由唔攞啊，係咪先？咁有時你撳咗，可能會覺得，我離開餐廳或者咩，我咪 unlike 翻咯。但其實唔會記 得 嘅，咁就又積落好多呢一啲咁樣嘅。咁有啲禮貌上亦都會 like 咗人哋嘅某啲 page 咁啦。咁我就開始清理緊，有一啲其實我而家隔咗咁耐之後望翻，我真係冇興趣嘅 page， 或者我知道裡面，我有啲成撳入去嘅，睇佢最新一個 post， 哦，原來佢都唔係 active 緊嘅啦，已經 係可能2019年啊，最後一個 post 係啦，咁我就無謂留佢喺度阻碍咗嗰个程式嘅运算啊，咁一啲 group 都系嘅，曾经可能我想放一啲二手书，揾人去嘅，咁而家冇啦，咁嗰啲我咪会剔走翻咯。曾经放 CD 又系咁样，去做一个重新嘅整理咧，去尝试掌握翻自己嗰个社交媒体嘅。 因为 好大工程，我觉得。 我明白啊，其实我有阵时间唔中都会做嘅，即系例如。你知啦 ，Facebook 佢个演算法系好神奇噶嘛？有啲我可能即系廿年前 like 嘅 page， 无端端佢出现咗喺我 top news 度咧，我第一下会好惊讶啦！做咩我曾经 like 嗰啲咁低能嘅嘢？咁我就会即系因为呢个 kick off 咗我去开我嗰个 like 过嘅 page 出嚟，轻轻剔走一啲我自己而家就咁睇到又觉得眼冤嘅嘢嘅。 你形容为眼冤？ 真系好眼冤啊！我想话我曾经咩减肥好方法嗰啲咧，即曾经 like 过咁，大家就知有冇用啦。咁样齐齐做运动咩？仲有以前好兴用啲好，我唔知道有一个阶段啊，啲 page 好兴改啲好好巧口嘅名啦，即系咩如唔减十磅就去死嗰啲咧， 或者嗰啲一日一冷嘅考试都变叻， 系啊嗰啲咧咩半亿学投资就可以，唔系50蚊学投资半亿买楼住嗰啲，跟住我谂点解我嗰时会 like 嗰啲，咁 点解无端端你会搵啲投资嘢又 like 咧？咁 想发达嘅心我从来都冇变嘅，只不过有冇能力啫。 同埋想发达嘅心可能维持咗一两日之后咧，就冇再睇过相关嘢。 系或者发现哇，原来都唔系咁易噶，师傅。 系啊， 所以其实我觉得我觉得你头先嗰个谂法系好啱噶。就是咧，點樣可以喺嗰個社交平台當中攞翻你嘅主導權？ 嗯， 即係唔好俾佢操控咗你嘅生活啊！ 係啊， 即係其中一種你好明顯係俾嗰個所謂社交媒體操控咗你自己嘅生活係咩咧？就係、是、你成日望住個 like 數同埋嗰個 follow 數字咯。 你有冇曾經出現呢個狀況？ 我有，坦白說有，但係咧。我唔系我自己个 account， 我系苏东音乐个 account。 我哋到呢一刻都好着紧，同埋好肤浅噶。 你见到我哋一开咪，急不及待就话嗱，快啲去 Facebook， 最紧要系 Instagram， 因为 Facebook 嘅演算法我已经解决 咗，我已经放弃咗啦。 系啦，去 Instagram 搵苏东音乐，俾个 follow 我哋， 求下你哋啊，求下你哋啊，咁样。 我确实系俾佢操控住嘅，我承认嘅咁样。咁呢个系咯。是一种即我好留意啊，同埋即我係好留意啲人留 comment 讲咗啲乜嘢。 嗯。 係啊，係非常之擺心，同埋係会因为咁而唔开心。 我好想突然之间讲咗好点样形容呢，好真实嘅嘢。 係。 呢、這个对于社交媒体嘅疲劳或者一个感受。 係。 其实好近嘅就呢、這个呢件事就发生喺呢我哋出张敬轩访问嗰陣时。 哦、 因为咧嗰阵时诶少少背景之外，之前访问张敬轩，咁佢个团队非常之好啦，咁啊帮我哋即系就做一个宣传片啦，即系反宣传啊嘛。咁啊嗰日佢喺佢自己社交平台咁出咗段片之外，又譬如 at 翻我哋啦，咁无论系节目啊定我哋个人嘅 social media 都有噶嘛。咁所以嗰日咧，其实系好热闹嘅自己嗰个社交平台，因为你会有好多 notification 弹出嚟，就 系 有人去 comment 我哋无论苏动定自己嘅 post 啊，有啲新嘅 followers。咁样啦，咁嗰日咧系突然之间，我所使用呢一个社交媒体嘅嗰个次数咧系高咗好多，同埋因为好有互动性啊，即系有人留言、有人 like 或者点咧，我好快就会俾 reaction。但系平时我真系好懒嘅，我只系纯粹做睇嗰个人嘅啫。咁咧嗰一刻，你突然之间觉得，我今日喺 social media 好似有人留意， 系 有一种开心喺度咧。然后那个人就是进入了刚才那个状态，不断去关注啊，有没有又多了几多个人去 like 啊，几多人看我们骚动音乐那些东西。我进入了一个这样的状态的。但当那天完了之后，你会知道那第二天就会有其他的事情发生的了嘛，这些过得很快之后呢回复回正常。那我就觉得那一天的自己突然之间很不寻常了，变得。 我想问你完了那天之后有没有这种空虚先？就有一种哎呀，今日好似好同好多人倾过下偈，又同好多人新结识咗咁样，咁但系诶，听日就冇啦，就唔记得咗。 好轻微咧，嗰种空虚。但系因为我知道点解会有呢个落差，或者我明白嗰个机制或者嗰个状况，所以冇一种系哎呀死啦，今日我自己咩都唔系啦，未去到咁差嘅。 哦、啊、，OK， 系啦，但系知道咯。 我 仲有少少理性喺里边掹得住自己咯。 我明白你嗰种感觉，因为咁我都有份啦、啊。咁所以我觉得嗰个 post 或者张敬轩呢个访问对于我好大嘅一个影响就系咧，我觉得嗰日好忙啊。忙完之后咧，我嗰种唔舍得，即系我都有同相关即系宣传人员我讲，好唔舍得啊，因为第二日就冇啦。即系呢种咁忙咯，好似咁受到关注嗰种咧，即系你明明有种咧。去飲嘅時候係主人家，哎呀，招呼唔到，招呼唔到，哎，入嚟坐，入嚟坐，大姑媽，好耐冇見啦。 係啦，但你新人結婚得嗰一日。 係啦，你明明即係熱鬧完咗之後，狂歡過後嘅嗰種嘅失落，我係有少少嘅。 嗯， 係啦，咁但係咧，嗱，即係好坦白講，我覺得科技即係所謂社交傳媒、社交平台呢樣嘢，對自己嘅改進或者對自己嘅改善，喺我生活上係有嘅，仲要係呢排發生嘅先。我前几日同个 friend 倾偈，我个 friend 话：我觉得你有礼貌咗，点解嘅？系啦、 啊， 突然之间佢好认真，佢话有礼貌咗、啊，你份人做咩事啊？咁样，即系佢觉得我唔开心或者诸如此类啦。咁我就同佢讲咧，其实我系知道点解会有呢个改变嘅。咁因为而家大家玩多咗一个新嘅平台叫 Clubhouse 啊嘛。 系。 咁嗰个 Clubhouse 有一个好妙嘅地方就系睇唔到样，即系发声噶嘛。咁有阵时咧，我哋呢啲成日讲嘢嘅人喺入边可以唔使讲嘢，就系、是、听人讲嘢。 太舒服啦，觉得。 系啊，同埋你发现原来呢个世界上系咁多人咁想讲嘢噶。 系，同意。 系啊，即系原来。我曾经以为得我呢份工嘅人，即系眼见咁多位都咁中意讲嘢，啊，原来唔系。 其实唔系啊，大家都好想噶。 大家都好中意讲嘢，咁我就发现咧，原来我系真系。我唔知係職業病定係點啦，大家可以即係可以分享一下你哋嘅睇法啦，喺我哋嘅 IG 上面啊，快啲去 follow 我哋 Soul 音樂 IG 啦。 好追求呢啲㗎。 係啦， 我好好中感觉就系、是，我发现我原来真系好唔中意人哋讲嘢烂达达啊！ 例如系可唔可以演绎少少嗰种烂达达？ 咩叫烂达达咧？就系、是、嗱，你入咗去一个 clubhouse 入边嘅房，咁听到啲人倾紧偈、吹紧水啦，咁样，无论男仔定系女仔，我真系好唔中意。你明知道我其他人听紧嘅时候，佢嗰种表达系又系你啊！知你弄嘢啦、 哦！喂，点啊？ 系啦，唔系唔敢啊！你明唔明我讲咩？ 你同佢有啲酒吧话，唔系唔饮啊？咁即系嗰啲咧， 有金鱼啊留喺度，即系嗰种嘅状态。跟住哇，我每一次听呢啲都好难受。 嗯， 有啲 friend 同我讲，佢听 club house， 听到啲人不断会觉得好难受，好心急，好想 fast forward 啦。但系我系听呢啲好难受。我直情有一次试过听个男仔用咁嘅语气去讲完一个故事啊！哇，咁我阿妈嗰日佢竟然唔讲一声唔出就开门入嚟，跟住我太 个语气好唔夹系嘛？ 咪先，我明白大家可能为咗表达熟啊，就于是乎有种懒熟亲切，于是乎有种好地就有呢一种嘅感觉出嚟啦。但系唔得啊，尤其是女仔，好惊啲女仔先。咁佢有男朋友嚟啊嘛，咪你想点先咁样？ 唔系咧， 我做咩事？我真嗱，所以我真好罩忌我喺生活当中，咁因为我都有少少嘅，尤其是对住啲好熟嘅朋友，我就有啲迟到啊！ 你一阵可唔可以咧六点钟嗰个 segment 咧， 用呢个态度系嘛？ 同啲音乐人 晒，我真系恭喜你咧，你又叻啦， 上榜啦！ 吓亲分神我哋，咁我 杀咗你 佢，真系唔得啦。于是乎我就真系有修饰少少，即系日常同朋友倾偈嘅时候，我都会提自己唔好下下攞个，即系衰啲讲句啦，即系唔好喺自己身上咁容易展示嗰种无赖嘅嗰个语气。 嗯， 所以我而家即系譬如同朋友约食饭迟到，我以前都系迟到啊，咁而家就变成。点啊！迟到啊！ 啱啱嘅动作咧，要将我背脊拉后，然后伸一只手出嚟，喂咁样， 好似蜘蛛侠出招，迟到 咩料啊？呢个女人， 好复杂啊！做人好复杂啊，真系。 但你呢个自觉几好，即系因为你知道你自己唔中意呢一种嘅 present 嘅方法，所以你翻翻嚟提，你 系 有刻意提自己啊？ 有。 哦、 但是你提自己多了之后，你咪会知道那个模式是怎样，你咪会进入那个模式，就不用提得太辛苦了。 所以然后就啲 friend 咁，其实都好快，因为都系呢，可能呢两个礼拜你玩得比较活跃啲，咁啲、 啊、 朋友已经 feel 到你嗰个转变咯。 三四日到啫嘛，啲 friend 已经讲得出，诶、欸，阿强有礼貌咗， 系、啊， 所以你睇我平时系几冇礼貌嘅一个人， 轻轻嘅几日之间嘅改变啊，已经 feel 到啦，咁样。 我啲 friend 以为我唔开心啊，系咪有心事啊？呢排佢咪咁收敛嘅，我系咪做错咗咩？ 斯文咗咁多嘅，唔系平时嘅佢嚟嘅，咁样。啊，好好笑啊！可唔可以拍条片一阵 show 一下你嗰、那个喂嗰、那个动作啊？ 所以嗱，除咗我一阵可以拍条片啊，喂唔系你系嘛嘅时候，你有冇一啲喺社交平台使用上遇到一啲嘅趣事，或者啲好匪夷所思嘅事情？我哋骚动音乐有谁冠名？全年365日24个小时都等紧你嘅赞助。 佢啊出新歌啊，呢首歌啊，我都觉得真系可以反映紧网络上面一啲嘅生态嘅。佢系郑欣宜啊，呢、這个歌名都改得非常之巧妙啊，就系、是、at Prince Joyce 啊。 大话越被放大，越混乱越被贩卖，通通都博我戴羊群舞摆。事实若被狗坏，就尽量捏造更坏，通通都要夸大人才理解。呼声多清脆，指尖多尖锐，点击率划过的山水，高调与地对，而低调扑作抹吹，不要不要不要不要跟对。 姿态，真心话讲得多变了告解，望着斑马生态，听着就像录音带，这么一个世界如何到底，精算的金句品种很多类，小细数求细声小许，都乜都未累，低俗地就水，不要不要不要不要跟对。 翻嚟继续骚动音乐。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要求爱国者治港并非新事物，若果要成功贯彻落实一国两制，要求治港人士是爱国人士是理所当然，亦都是必然和必要条件，不是很高的要求或者标准，并非打压某一政治派别，若果要用上打压两字，就是打压鼓吹港独和勾结外国破坏香港等人。他說，政治上容許一些不支持政府政策，但是愛國和仍然以香港最大利益為依歸的黨派。過去二十幾年，香港都有這些的政治人物。他又說，基本法第四章觸及的團體中，擔任重要角色的人都是治港人士，包括行政長官、主要官員、立法會議員、法官、區議員和公務員。政府任命政府宣布食环署署长刘利群听日出任食物及卫生局常任秘书长，接替将会出任政务主任招聘委员会主席的容伟雄。容伟雄会在五月展开退休前休假。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说，刘利群是资深政务主任，具备出色领导和管理才能，有信心他能够提供专业高效的服务。聂德权又赞扬容伟雄在疫情期间在监督和检疫相关工作，包括指定检疫酒店计划，领导有方。本港結束六個月通縮形勢，一月綜合消費物價指數 CPI 按年升 1.9%， 通脹率重返去年四月的水平。物價數據顯著回升，受政府代繳公營房屋租金等一次過紓困措施影響，剔除之後，一月基本消費物價按年倒跌 0.5%， 前一個月是持平。政府發言人說，去年農曆新年較早來臨，食品價格比較基數高，造成上個月數據扭曲，要合併一、二月數據分析才可以評估基本通脹情況，又預計外圍和本地價格壓力短期內維持輕微。前年元朗721事件八名男子被控暴动罪，案件今日在区域法院开审，其中林官良和林启明承认一项的暴动罪。 控方话两人嘅有意图疑伤人罪会喺法庭全档暂不处理，其余六人唔认罪。控方下昼喺庭上读出部分林官良同埋林启明同意嘅案情，提到喺前年七月十六号，部分反修例示威者喺元朗凤游北街举行放映会，及后有持反对意见人士到场，双方发生冲突。之后互联网有信息呼吁参与七月二十一号元朗嘅集会，抗议有人阻碍七月十六号嘅放映会。亦都有人呼吁七月二十一号保卫家园驱赶示威者。控方的案情说要指出，七月二十一号晚有白衣人闯入元朗港铁站付费区，以木棍和藤条等袭击其他人，部分人向列车上的黑衣人施袭。控方说林官良同埋林启明有份联同其他嘅白衣人向黑衣人挥棍袭击同埋指骂，录影证据同市民嘅影片都影到两人嘅行为。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日初时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市区最低气温大约十九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温暖，最高气温大约二十六度，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嘅偏东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云量增多。今个星期后期有几阵雨，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而家气温系二十四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较早前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转车站快线嘅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嘅大消散。而家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加龙村一段咧，交通比较繁忙，车龙断断续续排到近深井。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而家只系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另外，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方面，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公路方面，提提大家，在油麻地的金粟街，为了配合中九龙干线工程，金粟街介乎广东道至新田地街的快线，以及是介乎渡船街至广东道的慢线是封闭的，长度超过12米的车辆暂时禁止由金粟街左转入炮台街。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清水湾道冰屋落斜去西贡、青山公路沙涌去屯门、屯门公路丁九桥去九龙、元朗公路博爱之路去屯门、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同埋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去沙头角。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港台电视三十日，医生与你，本周疾病之谜。 点解有啲人成日无啦啦咬柴，咬完又再咬，咬柴究竟有几伤？原来有一种情况叫做惯性咬柴。医生与你今个星期从多角度探讨咬柴嘅成因、治疗同复康方法，当然仲有唔同嘅小环节，齐齐破解坊间医学迷思。 医生与你 星期一、二、四、五晚夜晚七点三十五分， 港台电视三十一。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元宵佳节甜又甜，一家大细乐团圆。 元宵佳节，我丰收快活人送上莲子百合糖水。 曾公子，你咪想同我莲生贵子百年好合呢？ 贵姑娘，你误会啦，我系想话再苦嘅莲子，只要一家人齐心炮制，都可以变成甜蜜蜜嘅糖水。 哦，程公子，咁你话呢？ 嘿、hey, ，只要系有林忆莲嘅莲字，我就欢喜嘅啦。 咁实在太好啦！我其实唔系今年，我系忆莲啊。 唔准啊吓！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你元宵甜蜜蜜，一家黐到神。 一界声音像可以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过，始终仍未碎的纯粹，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收音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慢了一拍换首歌，累了走进电波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发梦穿梭，当做心伴我，随时亦听着歌，随时代听着歌，灵魂在酝酿，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亦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我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咪高分骚动音乐，由得广东歌骚动音乐，哇哇哇哇，直接感觉。 波成，你仲记唔记得自己二十岁出头嘅时候有啲咩成就啊？ 记得嗰阵时仲读紧大学，而最大嘅成就咧就系咁细个已经可以做到电台节目，嗰阵时都觉得自己几犀利嘅。而今日为你介绍呢一位嘅新人咧，22岁嘅啫，音乐造诣已经好高啦。有佢自己包办曲词编监嘅派台作品，佢嘅名字叫 Daniel Toh。 I'd like to be the soft, cool breeze under the summer sun that caresses your cheek and puts you at ease. That's what love should be. In hazy days where skies are bleak,I'll be your northern star. Whenever you're lost, look up and you'll see God led you to me. Some nights I think to myself, is your love still true?Away when your smile leads me through、mm-hmm. When I'm with you I don't feel blue Baby your smile leads me through Da da da da da When I'm with you I know that we'll get through this storm a lovely tune。 同样都是来自赵振喜大台主这个 project 里面的作品，由 Daniel Toh 这一首 With You。 据说这一首歌是他刚刚情人节送给他另一半的作品，代表着爱情上面幸福的一群。那迷失那一群又怎样呢？ 夜幕如寂寞来伴我，香烟燃点几根秋光，倦我在暗夜独处望酒杯中的主角。街边那陌路人正坐，卷起微风透穿心窝，冷意渐渗入，让我再继续放空。不知然不知怎感觉，想起仍想不起那段落。 沉醉于少少醉意的状态。如果你看完这首歌的 MV， 有赵仲瑜和林聪主演的一个故事，更加将这个意境好好地表现出来。他的名字叫做《十方客》，有这首2021派台作品叫做《Junkyard》。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夜晚在街上面游荡住，然后望住个星空，想住一个曾经好亲密的人呢？我以前都试过的，特别是你知道一些失恋状态的时候，拎住罐啤酒在条街上走，望住走过的人觉得我跟他们不同。然后被自己尽情咁样陶醉喺呢个触景伤情嘅状态。 风扇当风景，耳畔很想你又会落索，别要着凉。花费无烟花，我便假想你像我紧张。待一眼盛放，此起飞一个马儿。 个汉，一个旅游，张张相，快乐自然自己附着。但我都知你对梵高敬仰，挖金香也得我一个能代。再争取那段过去，不要脸的相，贴图分享，你赠我赞赏，谁又估？哪怕风车转到迷失去向，反正闲话没对象，得我听着我的现场，为庆祝失去你亦不缺氧，屈金香看得我屈结影。 我真系恭喜你啊！呢个环节又打个电话俾佢啦。当时佢透露都拍紧新歌嘅 MV， 咁啊，终于推出咗啦。一首 Jazz 味浓烈嘅歌叫做《烟花几有容祖儿》。由你喜欢上一个人，去到放开咗之后咧，中意咗另一个人啦。然后发现啲嘢重重复复，个人开始被现实折磨，最后鍾意自己一个人。你有冇经历过呢一种嘅状态呢？ 都市人多折腾，突然现任已就是前任，其实是小个人，整个人亦清心。小个人如练习无数段的好憾，越想爱总发觉寂寞的人叫有心人。找个人多费神，为何浪漫靠寂寞无憾，其实是分秒神，找与寻又在等。当我能一个人如独自望我地出了神，纷扰的世界，玩活的人有较好分。 从前试住若记忆你点无味，找得到你总混忘自己，然后是多少的你想演着戏，跳上爱的距离，原来是单身的你喜欢跟我同房里喘气，要生要死，若即也是若离，孤单却有你，生也曾一个人，独来又独往亦是缘分，其实是一个人的旅行，别挂心。死也曾一个人，明白是来去未需过问，肉身挣开远近，自在的人看透灰暗。 野佬嘅新派陀作品，歌曲名字叫做《喜欢上一个人》。我觉得喜欢唔难嘅，爱都唔难嘅，要认定一个人先至难，系一个程序嚟嘅。中意就好表面啲先啦。慢慢开始加强有感情啦，去到认定觉得呢个人可以同你共赴终生，先至系最困难嘅。 一开始没法可休止，循序去进化，大概都等不切，生命爱情给我位置，天塌怕是可相依，简单得像某火因子流落到世界。尽头遇上你，是种莽撞坚持，但细胞无比震撼，为那热烫一吻，替那寂寥兴奋，那句平复痛楚，情绪太坚强，若然没有你。就如没氧气，这可怕物理，我不舍弃，要与你抱一秒传记，自宇宙最初到达最美，直到了地球被废弃，细胞这容器仍旧会死，分离后都可永记，谁的灵魂内有些辛酸，陪着你自算，原爱恋总不缺，稳定未来尚太远，亦可继续周旋，像细胞如此接近，没姓氏与身份，哪怕学仍相衬，那句成分赤裸场面太逼真，若然没有你，就如没氧气，这可怕物理。 或你有个不太早，单单想得痛，每次我也未算早。痛痛什么痛，用刀子也是困痛，单单想得痛，要哪个人份替补。若然没有你，就如没氧气，这不变定理，要怎处理？我与你不需太大气，属于就聚似那做戏，内容大致也没谁愿赞你。 听到 DJ 嘅新派台作品，歌名叫做《世上唯一双细胞》。 居民嘅检测报告当中，大约70人违反强制检测报告，系违反强制检测公告。当局已经向有关人士发出强制检测令，佢哋或同时被处予定额罚款5000元。行動今早在6點開始，到下午大約1點結束。政府人員在大廈出入口查核住客的檢測證明，並到大廈內檢查。天氣方面，廣東地區普遍晴朗，本港下午多處地區的氣溫上升至26度左右。在下午5點，熱帶低氣壓杜鵑集結在馬尼拉之東南偏東大約29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20公里，橫過菲律賓中部並逐漸消散。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听日初时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9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嘅偏东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云量增多。今个星期后期有几阵雨，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现在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近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过了景隆街了。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大楼，接近香港仔隧道的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是收费广场多车啲啦，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去九龙，咁隧道入口范围都系稍微繁忙少少。狮子山隧道去沙田，咁九龙入口窝打老道龙尾近油站，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九龙入口龙尾近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去九龙方向将军澳入口龙尾喺电话机楼。九龙区路面方面，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新蒲岗景泰街一带就比较多车啲。龙翔道去荃湾黄大仙钻石山段交通都比较繁忙噶。新界咧，而家屯门公路去元朗深井丁九段就比较繁忙少少啊。元朗德业街嗰度咧，因为有的士强制检测计划啊，咁嗰度嘅停车湾咧就临时封闭嘅，一带比较多车噶。安全车速报告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青山公路沙仓去屯门、屯门公路丁九桥去九龙、元朗公路博爱之路去屯门、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和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去沙头角。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Music gets me moving. Music is-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选民搬咗屋，要喺四月二号或之前向选举事务处更新登记资料，申请可以透过邮寄、电邮、传真或网上递交。要改住址，记得俾埋住址证明。更改功能界别都系同一限期。想知道资料更新咗未？可登入 voterinfo.gov.hk 或者打28911001查询。而家就可以更新选民登记资料。 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暂时不负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 ，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 喂，边位？ 你好啊，我哋港台噶。 吓， 我真系恭喜你啊！ 吓， 恭喜你上榜啊！ 每个星期，骚动音乐都会打俾一啲音乐单位， 以整齐嘅制服、友善嘅笑容， 恭喜佢哋登上最新一期中文歌曲《龙虎榜》。 所以我哋呢个环节叫做 我真系恭喜你啊！ 我要讲少少咧，呢一个嘅 jingle， 咁我哋平日节目度会听，我少一日翻到屋企咧，喺屋企听到呢个 jingle， 因为我唔会听翻呢个环节、 哦， 原来咁样听咧系会好尴尬。喺屋企听，我唔会听紧呢个环节，原来会尴尬。 你要出去听先尴尬，我每个星期坐喺直播室都不知几尴尬。 系啦，我哋呢一个环节叫做我真系恭喜你啊！咁啊，会每个星期咧都会打电话俾咧最新一期中文歌曲《龙虎榜》上面咧上榜嘅一啲音乐嘅单位嘅。咁啊，而家都系申请投诉，我哋咧今个星期继续会有帮一啲音乐单位，除咗恭喜佢啊，讲一只歌之外， 系 都会即场帮佢求签嘅。好啦，呢个时候我哋打紧俾第一位啦。佢可以派利是嘅，佢可以同佢拜年。 喂， 我哋港台噶， 我真系恭喜你啊 ！Hello， 林奕康你好啊，恭喜发财，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小发快哥长大。 系啊，我哋 身体健康， 身体健康最紧要呢一样啊，一家大细都系身体健康啦。 系啊， 系啊，咁我哋打呢一通电话俾林奕康咧，今日咧就系因为首先要恭喜你呢首新嘅派台作品《时间的囚犯》咧，咁啊新上榜喺我哋中文歌曲《龙虎榜》咧，啱啱呢一期咧就系第十八位嘅，恭喜晒你啊！ 耶、yeah, ，多谢你支持。 新上榜第一个星期啦，希望之后成绩越嚟越好，咁样咁都知道其实、嗯、哇，阿 Phil 劲啦。新look喎， 系，即系呢个成个 project 咧，即系新嘅造型啊，咁样新嘅尝试嗰啲，有冇得轻轻讲少少？即系啊，点解会嚟紧呢个 project 谂用呢种方法咧？咁样样， 嗯，咁喺上年我哋计划今年嘅新 project 咧，咁都想有个 impact 嘅，无论即系喺嗰个曲风上啊，唱腔。题材各样那样，其实今次都真系想做嗰个几大嘅转变突破嘅。咁喺嗰个自己再去逐啲谂下思考，个人都觉得其实我一直都系以音乐行先 ，music first 嘅心态啦。咁我依然都系嘅，但系即系喺我喺艺术上里边，其实我哋喺每方面其实都应该有同样嘅执着噶嘛。即系本身 art 系有执着噶嘛，我系要咁样做，我要呢个琴声，我要系做到咁嘅效果或者点样。但其实 suppose 即系喺。呢、这个娱乐界嘅我哋做音乐，其实视觉都好重要啦。咁、所以 要達到呢個效果，我都想去做啲新嘅轉變，例如咧係時間的囚犯被時間的折磨，我希望可以即係可能白色上，我轉咗一個白灰嘅頭，即係好似被啊 老啦咁樣， 係啦係啦， 分明係有型嘅，點會係老咧咁樣？咁大家密切留意， 我太太都會講係話，哇，做乜白曬頭髮嘅？咁樣係你佢會希望我係。即係我可能係金毛啊、blonde 啊咁樣，我話唔係，雖然我可以試嘅，但係我想係配合呢只歌襯托呢只歌多啲嘅， 哦， 好啦，咁大家只要密切留意騷動音樂之後咧，我哋就更加詳細嘅關於呢、這個阿 Phil 呢個新嘅 project 啦，同埋時間的囚犯啦嗰個介紹嘅。 系啊，咁啊，但系咧，阿 Phil， 我首先想问下你咧，平时有冇睇下嗰啲生肖啊，嗰啲生系啦，星座啊嗰啲咁嘅样噶？ 星座就少嘅，生肖咧我唔使咁去睇啦，但系啲人都会同我讲啦。 咁、okay. 你知咩系求签啊嘛？ 求签知唔知啊？我哋呢个中国嘅传统系啊， 我试过嘅，好耐冇啦，已经系。 系咁就啱啦。 嗱，呢个嗱头先阿 Phil 讲呢个 project 一个新嘅开始，新嘅尝试，因为而家咧都仲系即系正月即系未到十五啦，所以咧我哋咧今日会帮阿 Phil 嚟求签啊，求个好意头咁样噶。 系啦。咁我哋咁我现场有两位签同嘅，一位咧就系波胜，一位就系严琼。咁你会选择 边一个帮你求啊？ 波胜啦。 哦，好。既然你将个重任交俾我，有冇话特别想问 啲 咩 噶？ 即系嗰啲事业啊， 系你心入边谂咩问题嚟问嘅？ 啲咁样有冇啊？ 健康啦。过往呢一年，即系我虽然冇病过，但系我系受过伤。我希望今年就可以健康康咁。 唔使害羞啊！呢个系可以问得理直气壮嘅你啦。 系我抽到啊，帮阿 Phil 抽到呢一签咧，系第26签啊。中平签嚟嘅，我轻轻讲一讲俾你听啊，系个签文佢讲咩咧？花彩迟迟侵砌上，遥知月镜归长空。忽闻啊，鹤唳声凄切，早买归舟翻你中。嗱，呢一个咧，我哋用我哋嘅方法去解读俾你听啊。 嗯， 我最睇到嗰系啊，用我哋嘅方法解读，即系咧最尾嗰句，觉得其实真系最紧要嘅，即系因为你话健康嗰一样嘢啊嘛，即系攰咧就买车飞咧翻屋企休息一下。系啦，即系做嘢再忙都好，世界出面打到点样样啊，各样嘢都好咧，屋企系最好嘅。所以咧，能够令到你健康好咧，就翻屋企陪下屋企人啊，休息下，饮下嗰啲屋企嘅靓汤啊，嗰啲咧，我觉得呢个你就会令到你今年嘅健康咧就可以保持得好啦。 嗯 ，OK， 系啊， 好啦好啦，就算做得好辛苦，都你要快啲翻屋企，系啦，陪老婆啦，即系话。 系啊，系啊，因为你做，譬如而家新 project 嗰啲，一定会超级忙碌噶啦嘛。 系，冇错。 嗯，系啦 ，OK， 老婆有冇有时，譬如整下啲好嘢食啊，或者整啲靓汤嗰啲过嚟饮噶？ 佢都会噶，可能又或者系买定啲嘢俾我食啦。 系， 因为好似可能真系我太夜翻啦，其实就亦都买唔到嘢，亦都咩咁，可能会煮少少或者留啲嘢俾我食咧。 系、 啱啦， 呢、這个紧要啊。 系啊，同埋最紧要就系咧，个签文当中带咗一个精神出嚟。 系， 就系咧有阵时翻到屋企咧，如果有老婆闹你咧，记得唔好驳嘴。系啊，听老婆话要。 我不嬲都系嘅，我不嬲都系嘅。 系咯，我 feel 不嬲都系听嘅，我都觉得。 冇错，啱数啦，咁就。 系啊，咁所以系啊，呢个意头嘢嚟嘅，你有兴趣你可以自己再 search 翻嘅第26签啊，叫做。真系有嘅呢、這个，系啊系啊，你有兴趣可以了解一下。 啊、 但系真系祝你新一年即系身体健康，同埋即系新嘅 project 嗰样嘢都好嘅成绩咁样样啦。 嗯 ，OK，thank you very much， 感谢你林明康 ，thank you，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拜拜。 想之中，喘息之中，和目前几多不相同，放不轻松，脑袋郁结中，还剩余几个未完美梦。那天测这岁数，定已在高峰，俯瞰世上美好，却发现原地转了圈，仍然未越过焦土。谁定下这？每一步，左右几好拼死追， 计好，算好，约好，始终失措。可否在零时乱碰，挪开赤道？再高一点，远多一点，无尽头的种种执念，要怎么演，再怎么发展，就在时钟里为谁兑现？交心老到，所以困兽换过活，方算是老到，太畏惧明日会变糟，为梦现在要安好。谁定下这秒钟，那片刻会断路途？难途上要结婚，要窒息每一步。总有几个平时最快碰到，却旧事烦躁。今天我怎么欢笑，碰不到别离。谁定下这秒钟？谁改到？始终失措，可否在乱时乱碰，挪开赤道？风一吹，计好算好，也可失措。不急躁，愿我为你拨去云雾。 听过林奕康的派台作品，亦都是新上榜的歌曲，歌曲名字叫做《时间的囚犯》。好啦，我哋呢个时候打俾另一位啊，要恭喜嘅单位啦。好紧张啊！好似第一次同佢倾偈。 系，喂喂， 喂，我哋港台噶， 我真系恭喜你啊 ！Hello，Hello， 你好， 小彤你好啊！ 你好，你好，你好。 系啊，我系波成啊。 波成你好。 系啊，仲有严琼喺度。系啊，我哋打电话嚟，同埋有啲烟花声，你听唔听到啊？ 咦系咩？咦诶 系，听 到。 系啊，我哋有咁多嘢送俾你，就系、是、因为咧打电话啲通电话系恭喜咧，即系 C 罗晒你手集合啊！地球保卫队啊，呢、這个星期我哋中文歌曲龙虎榜咧第五位啊，上到去，恭喜晒！ 耶，多谢晒。 同埋我见到喺其他榜上都见到 fans 都话啦，系哇，好似坐紧呢个直升机咁升得好快，成绩好好啊呢一首歌。 系啊，因为都开心噶，因为佢哋都事隔咗几年，跟住再集合翻埋一齐出。第一隻歌，大家的反应都是好即係都好鼓励嘅，同埋大家都話喂好鍾意隻歌啊，咁係好开心嘅。 咁小彤今次就负责作曲同埋編曲啦，咁样咁有呢个电话真係要同小彤仔细咁样傾下啦。 係， 我觉得其实其中有好多好多好多亮点嘅，其中一个亮点就应该係佢哋各自 solo 嘅部分你都摆咗唔同嘅心思喺当中㗎喎。 咦係喎，发现咗嗰、那个佢哋四个特登每人有个 solo 位，好似是突顯到他們自己的一個特性。 是啊。 尤其是是阿 King 的那個部分，是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留意到他是落了一點點auto tune 啊，一點點 vocoder 這樣的感覺，就是電子化了他這個 DJ King 的角色的。 是啊，這個都留意到啊，這個就是覺得好有即心思放在裡面。那除了 King 之外，其他那些處理上面是不是都有一些少少的心思放在裡面？ 你覺得屬於他們的特色來的都是。 但是其餘那三位呢，我就覺得是反而是他們自己忍不住自己 input 了屬於他自己的東西。他們可能因為大家在這幾年裡面都各自去 explore 一下，即包括我自己啦，都會 explore 我的音樂世界是怎樣，他們四個的音樂世界是怎樣，他們各自都有自己的一些體會，而去修練了自己的一套安仔就是會有他自己的那種感覺，挑鋒會是他那種的，那所以Jace 就為他的 groove 啦，那所以當他們唱的時候呢，他們自己其實不其然地就已經 input 了他哋嘅嗰個唱嘅嗰個 element 喺入邊咯，咁所以好明顯地，如果嗰四個 solo 位置 由一個人唱曬嘅話咧，嗰、那個感覺唔就會好唔同啦，我就會覺得。 系，因为我同阿琼咧，即系听呢只歌，亦都有讨论，就话哇呢一只歌咧，因为佢哋四个嘅声，即系除咗头先讲各自自己部分有自己嘅嘢出现之外咧、嗯，就系佢哋四个一齐嗰个类似 harmony 嗰一样嘢咧，系佢哋摆埋一齐先至即系有呢个效果。如果净系一个人嗰把声咧，都唔足以有嗰种 power 喺度，我哋觉得 系啊，佢哋因为佢哋真系夹得太耐啦，咁、嗯、所以佢哋咧，譬如之前咧做网上嘅一啲 live 嘅时候咧，其实都隔咗好耐，即系有机会一齐大家做嘢啊，又一齐唱歌啊。 嗯， 佢哋都好快地咧就会唱两句，跟然之后试一试，其实你好快就已经大家可以融翻变翻做一个声咯。因为我哋好多时唱 harmonies 或者即系 group 嘅声型，最紧要一样就系你点样可以大家搵个声，大家夹得到变得做一个好听嘅声。佢哋系呢样嘢，我都系觉得哇，好嘢喎！好快地就已经系嗰个好融嘅声，久违了嗰个好融嘅声就翻嚟啦。 系好融嘅声啊，用呢个嚟形容。 冇错。 但其实我都知道之前小彤都有同其他唔同嘅一啲我哋可能男嘅乐队成员 special 合作啦，咁样。咁今次我哋又对翻 Sion Star， 你自己有冇觉得其实佢哋系有啲唔同咗噶？ 有啊，因为佢哋嘅想法系多咗噶。即系譬如做歌嘅过程里边，佢哋都会问啊呢度可唔可以试下咁样啊，嗰度可唔可以试下做下一啲 effects 啊，或者呢个声上面可唔可以转下啊，或者、嗯、即系佢哋会多咗呢一啲嘅 request 啊，我又唔可以话 request， 我觉得佢哋想参与多咗啊，即系因为佢喺自己嘅佢哋出去 explore 咗之后，觉得喂我学咗呢啲嘢，或者佢体验咗呢啲嘢正喎、啊，咁所以大家。四佢哋四个加我嘅时候，大家困埋一齐去谂，就会想会唔会有一啲 input 咯？互相大家都会， 嗯， 你都大个仔咗，即系修炼完毕翻嚟，大家一齐再困嘅嗰种感觉。 但系呢种时候，我啲好黑心嘅人，我好想问，所以你有冇试过对住佢哋四个叫咧？好嘈啊！你哋唔好嘈啦，收声啊！ 冇啊，佢哋冇办法噶。你要知道，佢哋一困埋就一定系好多嘢讲。我见到佢哋都会其实会变得好多嘢讲，因为大家忍唔住啊，太耐冇见啦。 系， 同埋识咗咁耐，由细识到大，咁大家都系一见到，喂，你最近点啊？跟住讲开嘅时候就会分享，你就会忍唔住，大家互相 系 好多嘢讲嘅。 系啊。收唔到啊，冇啊！ 系啊，之后大家亦都即系听众们可以期待嚟苏动音乐都会有 Sion Star 访问再会去介绍啦，佢哋小碧都会讲呢一首歌啦。咁但系今日咧、嗯，即系仲系呢个都未到初十五啊，小彤，所以我哋咧有一个少少嘅特别环节咧，就系帮你求签啊。 咦好啊， 现场求签啊！而家有两个签童喺度，你想严琼同埋我边个为你求签啊？ 嗯，多成啦。 好。多谢你选择咗，我呢排啲运气都几好啊，我觉得系啊，好啦， 好嚟，听下先，个纸系咪摇咗啦？ 系啦，签 咗啦。 呢一个签咧系第35签，中吉啊， 系 啊，呢一个签咧就系个签个名系唐僧取经、啊， 咦？ 哇，我觉得准到真系令人叹为观止、啊。不过你听我哋点嘅解释先，我哋啲解释系冇任何科学依据啦，同埋亦都冇任何逻辑。 纯粹即兴创作噶，我哋呢、這个 冇错。 OK， 好啊。 系啦，咁啊，轻轻讲嗰个签文咧，佢就话：天将降任此其人，筋骨先劳苦皮身，莫为佳境来可以。跟住贫穷富贵有前因，系啦。咁啊，但系我哋觉得最应景，啱啱一攞到就系见到唐僧取经，就有个感觉，好似小童啊，同埋佢四个好似。即系师徒咁啊，四师徒一齐取西经嘅感觉。 大师兄、二师兄、沙僧，仲有匹马， 即系大家一齐去完成呢个旅程啊！继续上路， 佢哋四只都翻晒嚟啦。 系啊， 继续上路。 系啊，所以我觉得呢个中吉签应该今年大家都可以继续期待住啊！即系施可沙同埋小童啊、阿简啊等等合作会点嘅样。 系，同埋大家都知道唐僧取经几劲啦，系咪先？西游记都有咁多个唔同嘅版本啊。 系， 所以我相信。我相信小童 系啊， 小童同 Sion Star 合作都应该有很多很好的作品推出嚟咧，继续俾歌迷一啲新的惊喜嘅。 系啊，今日多谢你。咁、呢个第35签啊，你可以之后就再自己上网睇 真 个解释。真 系有呢支签噶，我哋冇压你。 系啊， 好啊， 系中吉好嘢嚟噶。系啊， 耶、yeah. ！ 好啊，今日唔该晒你，小童 ，thank you，thank you，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拜 拜。 佢哋几先得归位啦？ 加埋师傅童真，我哋头先打俾小童啦。咁希望之后啊吓喺苏动音乐会有更加详细嘅访问，大家记得留意啦。简尼斯 OnStar 最新派台作品 《十八八地球保卫队》。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就爱国者治港发表讲话，指爱国者治港是一国两制的核心要义，爱国者要真心维护国家主权、安全、香港的繁荣稳定，亦都要维护国家根本制度和特区宪制秩序。他又说，攬炒派不在愛國者之列，強調愛國者治港絕對不是要搞清一色中央包容對國家存在成見的人，但他們要與反中亂港分子劃清界限。本港新增16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13宗本地感染，其中4宗源頭不明。感染源头不明个案包括昨日公布初步确诊住在蓝田安田村安建楼的66岁培月员，还有住在马鞍山恒安村恒海楼任职电脑主任的41岁男子，以及两名分别住在元朗横台山永宁里和观塘怡安中心的退休人士。菲律賓受風暴杜鵑吹襲期間，超過50,000人受災。氣象部門說，早上在菲律賓中部登陸並逐漸減弱的杜鵑，至今導致53,000人受災，當中近50,000人獲安置在臨時避難中心。氣象部門又說，多個地區大風大雨，中部和南部有近180間屋部分或者全部損毀，另外有多條道路和橋梁被沖毀，目前沒有人員傷亡報告。40幾班的航機因為風暴取消，部分地區暫停航運。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听日初时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9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的偏东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云量增多。今个星期后期有几阵雨，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现在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去到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维里道。另外，芝子山隧道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狮隧嘅车龙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而家只是隧道入口一带比较车多。路面方面，在九龙区龙翔道近彩虹村段来回方向的交通繁忙，龙尾分别去到星河名居和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段的交通繁忙，龙尾安定村。而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亦都是车多，车龙就排到近龙日村。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屯门公路丁九桥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 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音乐说 ，Baby John 蔡汉益的音乐选择。 《逃跑派三》的主题曲啊，欢迎来到这座城市。我以为我自己已经习惯了，习惯了在家看电视啊，你明白 吗？哦，咁就有部电视。 系啊，我以为我自己惯了嘛，即系 OK 啦，咁咪喺电视看咯，电视有得看噶。啊，唔得啦，原来即系当知道戏院开翻，原来好想翻入戏院看戏。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黄耀祖音乐说。说故事。 一阶声音像开耳，混沌莫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中仍未碎的纯粹。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相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换了一拍换首歌，累了走进电波中，就有歌住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发梦穿梭，当做新配乐，随时亦听着歌，随时代听着歌，灵魂在酝酿，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极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我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咪高分骚动音乐，由得广东波骚动音乐，哦哦哦哦，直接感觉。 喂，边位？ 你好啊，我哋广台噶。 吓， 我真系恭喜你啊！ 吓， 恭喜你上榜啊！ 每个星期，骚动音乐都会打俾一啲音乐单位， 以整齐嘅制服、友善嘅笑容， 恭喜佢哋登上最新一期中文歌曲《龙虎榜》。 所以我哋呢个环节叫做 “我真系恭喜你啊！” 继续翻翻嚟啊！骚动音乐嘅，我真系恭喜你啊！新春特别版啊， 冇错，打俾咧最新一期中文歌曲《龙虎榜》上上榜嘅音乐单位，恭喜佢哋攞咗好成绩之余啦，新春特别版帮佢哋求之添，祝佢哋流年都吉祥。不过咧，唔单止系非精密科学咁简单啊，经过波盛同我嘅妙手解读。佢直情连逻辑都未必有啊！ 系啊，同声取经啊，头先有出现过咁嘅 嘢。系啊，不过呢支我中意啊，因为四兄弟归位之余，仲有个师傅，我哋一齐取西经。 真系咁啱呢个。系头先我哋打个电话啦，俾阿林美康啦，咁跟住亦都有小童啊，咁啊，跟住落嚟呢一位朋友，我哋系啦，交俾袁琼打电话俾佢。呢位，唔知打唔打，应该都 OK 嘅，因为佢比较忙啊，好似近排。好啦，听下啦，好似喺度啦。 Hello， 你好啊，肥仔。 喂，我哋港台噶， 我哋真系恭喜你啊！ 咦，恭喜我啲咩啊？ 系啊，恭喜你啊！我呢度系骚动音乐打俾你，我系波成啊， 我系严琼啊， 波成咧。 系啊， 你好， 你好啊，肥仔。喂，我哋打电话嚟咧，系恭喜你噶，恭喜你嗰首咧 Lady Killer 上榜啊，喺我哋中文歌曲龙虎榜嗰度。 Thank you， 多谢晒，多谢大佬，真系搞唔掂我平时我自己真系。 头先听到佢嘅迷茫咧，同嗰啲收到诈骗电话嘅反应系一模一样噶。你放心，我哋唔系诈骗电话，我哋系真心噶。 真心诈骗嘅电话系 咪？系啊，冇错咁 样。唔系先讲嗰个成绩嘅，上榜三个星期咧，呢个礼拜咧 ，Lady Killer 肥仔呢一首咧嚟到第十五位嘅。 系啦，咁希望咧路向上 Q 啦。可以 Q 到更加好的成绩，因为我看到坊间的嗰个反应都真的很好、啊。有没有为这个 Era 的队长呢、就是、打了一支强心针呢？我哋话， 强心针有的， 系 因为其实觉得一开头花姐都讲过啦，如果我要有啲成绩，我才有机会有第二首歌嘛。 系， 我觉得我而家第二首歌，即系嗰个苗头好像生出嚟啦，开始 系。 那个苗头 系慢慢生紧，即系发紧芽嗰种啦，咁系嘛？ 系啦，咁即系如果有第二首歌，咁我先即系可以再继续做音乐俾大家听噶嘛。 咁如果真係有第二首歌咧，肥仔有冇諗過係點樣嘅咧？即係會唔會心情唱情歌咁樣嗰啲咧？ 其實我自己腦海中已經即係如果我自己 solo 嘅第二首歌，我本身有 idea 嘅啦。即係其實我自己想寫一首歌俾我媽嘅。 哇！ 有冇原因 trigger 到係你會想用呢個題材咧？但係。 我有一日咧瞓瞓下觉咧，我唔小心，我都唔系唔小心，唔知点解无啦会喊醒咗我。我一日 系， 因为发咗一个梦咧，系即系嗰啲 touch wood 嘢嚟嘅，跟住我喺个梦入边嚎哭啦。咁我发觉自己醒咗之后，系成行眼泪，即系咁喺度一路喊紧咁样醒住个系。即系喺嗰个 moment 突然间我起咗身之后，我就望住我阿爸阿妈嗰个感觉。啊！我好想突然间有个灵感就系咁样咯。 嗯，你有冇将呢个梦境分享俾爸爸妈妈知啊？ 冇啊，我费事，我惊我认真讲，我对住佢哋会喊。 同埋老人家听到呢啲低个反应嘅啫。 彩，新年流流彩咁啊！ 咁不如我哋等听歌啦，系咪、 啊？ 而家呢首势头咁好，我相信嗰个苗头啊，一定咧可以好快咧有肥仔，系啦、啊，有肥仔呢个第二首咧，即系送俾爸爸妈妈呢首嘅作品听嘅咁样啦，系、啦。咁因为未过十五都系过紧年啊嘛，咁我哋咧、哇，即系你真系好彩啦！话说咧，我哋骚动音乐啦，喺农历新年咧准备咗个特别嘅环节，就系、是、帮歌手求签问福啊吓。系啦，咁系我哋两个好任性嘅解读嚟嘅，唔单止系非精密科学啊，直情连逻辑都未必有嘅。 系啦，咁啊嗱，你听下有个签筒声啊，肥仔，咁啊你想阿琼同我边个帮你求呢一支签，睇下即系嚟紧嗰年我哋点样帮你解读咧？ 咁啊，波性交俾你啦， 哥。哦，好啊，好啊， 好啦，嗱， 你想问边方面嘅嘢咧？ 问咗肥仔先，你个心里边嘅疑问系？ 心里边嘅疑问其实都系我思维中嘅，我想睇可唔可以分开两面睇，如果单飞同 era 方面嘅发展嚟点咧，我冇得睇。 我尝试一支签里边解晒俾你听， 波石你好好解啊吓，话俾你听， 好严重啊！ 呢个唔单止系一个人嘅签嚟噶，而家可能分分钟关乎紧四个人噶吓。 哇！ 做咩事啊？ 上吉我抽到， 哇！ 第十一签、哦， 第十一签上吉，系啦，我哋即刻嚟睇下先。 嗱，肥姐首先讲咧，呢个第十一签咧，如果你上网 search 翻黄大仙第十一签咧，呢支签系真实存在嘅。 系 啦，我一阵间会读轻轻读嗰个签文，咁但系解读嘅方法咧，就我同阿琼咧用我哋一个乱噏嘅方法解读啦。真实嘅方法你可以之后睇翻呢个上吉签嘅。 系啦， 但上吉呢个系坚嘅，一啲都唔容易读啊！我试下系咁样读一读先。 系。 好， 杨交垂堤锁六烟，一长三起又三年，往来紫烟纷飞舞啊！唔知咩拿迎风善我年啊！呢、這、一个咧第十一签嚟嘅。 OK， 我听完我都好似发觉唔知自己听完啲乜。 唔紧要噶，其实我哋读完之后咧，都唔系咁容易可以理解到嘅。 嗱，简单解一下俾你听啦。咁其实呢支签嘅签文咧，嗰、那个主要嘅人物主角咧系汉文帝嚟嘅。 一个历史人物 系啦，咁佢生平咧最中意睇嘅咧就系杨柳嗰啲喺风中飘下咁嘅样嘅，咁于是乎佢即系皇帝嚟噶嘛，平时咧就赶即系政事就好忙嘅，咁佢咧就系、是、譬如做下嘢恰一恰，做下嘢恰一恰，咁喺嗰个过程当中咧，佢即系个消闲嘅娱乐咧，净系得睇住啲杨柳喺度飘下，咁佢觉得净系睇住啲杨柳飘下咧，哇，佢就已经好开心啦。 哇！那个感觉好似啲猫，净系见到啲梳喺度飞下，佢系咁想搲落去嗰啲。 系啦，冇错啦。 你平时中唔中意睇下树啊、绿色植物嗰啲咁样样啊？ 我麻麻地咯。 咁唔紧要，杨柳有另一个解读嘅，就系外国嘅女仔嘅杨柳。 系咩？ 我叫佢养 同音字， 我识个波字翻嚟。 你呢啲 killer 啊嘛！ 你可以又整多个唔知咩 dance cover version， 再整多个 version 啦，就 系、 是、有好多外国嘅 dancer， 成班杨柳围住你。 嗱，帮我提下你啊，呢支签咧，因为佢皇帝嚟噶嘛，你睇下佢每日嘅工作咧，即系每一个 schedule 咧就系瞓啦，改批改奏折啦，同埋睇杨柳啦，咁啊证明其实佢人生 系 好忙嘅。 好似同我都有啲相似喎。 系啦，就话你人生而家呢一年咧，哇，好忙啊，所以要做好呢个时间嘅规划，明唔明啊？ 系 啊，即系你人生只得三份咋，即系食啦、瞓唔系做嘢啦、瞓啦、 啊， 同埋你揾一样嘢系攞嚟呢个调节你自己嘅即系内心就得噶啦。 OK， 杨柳啊嘛，我知 系啊，系啊，呢、這个点啊？呢个同翻 era 都可能可以用到噶。呢、這个 你有冇团员系姓杨噶？ 冇啦， 冇啊，真系。 唔系，如果你讲隔篱队咪杨乐文咯， 咁蛇磨住捞咩啦？ 系啦， 蛇磨捞咩可能？你哋两个全绯闻啦， 同埋叫佢跳下舞咁样啦，好似燕姿咁飞舞，好似第三句咁样讲咧，咁啊得噶啦，得噶，得闲睇下佢。 佢个身材都系又长又溜噶嘛。 系啦 ，Era 嘅队长揾 Mira 嘅队长，得闲多啲、 okay、 啊！呢、這个电话话你听。 系啦，你哋亲上加亲啊，两队嘢就系啦。如果阿花姐唔阻止嘅话， 咁大叔的我应该加翻场戏俾我哋两个。 要啦， 喂，好好、啊、喎！ 但系好嘢嚟嘅呢一个， 真系好嘢嚟嘅，双吉、啊， 好开心、啊、你咁，但系真系。是真的有呢支签噶嘛？ 有 噶， 你信我收线之后，你就上 Google 打黄大仙十一签，你就会找到噶啦。 系啊，真噶， 冇困你嘅，我几时有困你？ 都唔系几信得你。 我明白，我明佢呢个风声在外咧，佢系难啲令人相信，但系你计埋我入去，好唔好？求下你。 哦， 系啊，系啊，有呢个咁好嘅签，呢一年就继续期待你啊，你嘅作品咯。 好啊好啊，辛苦大家啦咁。 好 啊，新年快乐啊 ！Thank you， 新年快乐 ，Thank you， 拜拜， 拜拜。 I'm a lady killer， 串气的、素颜的堆满身边，转眼间反光的一秒触电，有种冲动入夜变上脸。出手准成越练越熟练，打我一碟尖叫声响起不出偏差，越没预备越害怕，接招一刻倒下便妄想一分高下。 And you know who I am, I'm a killer。 Baby girl 被得集自动中枪，滴着汗热力爆破冷场，追击枪般锁上你软弱。 You can call me that，Hypnotize you just like Becky Small， 两眼擦过似向我扑火，计算再秒杀你那心房，不放别人内在隐藏。You know I know 你需要松绑。 You're my kind of guy, I still like the way you fly。Baby, you can hold me tight。 钢管张开倒下，洞察招式比高下。滴着汗热力爆破冷场，追击枪般锁上你软弱。 You can call me fat, I'm a lady killer。 You can call me that, I'm a lady killer。 You can call me that, I'm a lady killer。 假使怕狠，请你不必爱上，露出心坎只会重伤。如能承受的，总可激战一场。假使喜欢一晚的气喘，不要给我一世的眷恋，亦不要恋上狠角色，只狠出卖自尊。 听过有肥仔的拍台作品，亦都是上榜第十五位的 Lady Killer。好了，我们今天还有最后这一位朋友了，这个都紧张的电话来的。 是最后一个。 Hello。 喂，你好，我们港台的。 我真的恭喜你啊。 Hello。 你好啊，徐浩你好啊，我是波成啊。仲有嚴瓊喺度， 你好你好 你好啊！新年快樂，新年快樂，新年快樂， 新年快樂，新年快樂。 系啊，我哋應節咧有啲煙花聲啊，你嗰邊聽唔聽到啊？ 係喎，勁喎， 啊，因为我哋打通呢一个电话咧，其实就系要恭喜咧，即系泳儿嘅所有遗失的东西咧，今个星期我哋中文歌曲龙虎榜咧落咗第一位嘅， 恭喜 晒，恭喜 晒啊！劲啊，劲啊，劲啊！ 系因为之前喺佢即系早嘅星期，我哋都有同我佢通过一个电话咁样啦。咁嗰时都即系再倾。咁但系今次攞到第一之后咧，我哋直情啦，即系打邀咗你啦，揾到你啦，最好咧作为今次譬如作个编曲监制系啦，即系我哋就亲自嚟恭喜嘅咁样。 系啊， 多谢晒，多谢晒之前即系好开心，大家都中意呢只歌。 系。其实我想问有冇压力咧？因为之前即系譬如佢上一匹啦，呢、這个 沟渠唱咏 系啦，即系个反应好好啊！大家发现呢个暗黑嘅泳儿咁样，即系脱泳而出啦，咁样好中意呢个烂嘅。咁但系即系呢一首可能又脱离咗少少嗰种暗黑啦，咁样咁又去到你自己呢度，有冇一种压力啊？或者嗰阵时帮佢做嘅时候，嗰、那个谂法系点嘅咧？ 其实都唔系一个压力，因为其实上年我哋做咗夜木兰啦，就开始佢嘅暗黑嘅系列啦。咁我其实上年我已经同 Vince 讲话，其实暗黑咧除咗即系我哋之前做嘅夜木兰啊、或者佢啱啱嘅沟渠唱咏之外咧，其实我哋都可以用另外一种形式去做一个，即系去表达佢暗黑嗰一方面咁样。咁所以其实我上年已经 plan 咗，今年佢应该需要一只咁样类型嘅歌咁样。 哦 ，OK， 咁因为啱啱都讲到，即系用呢一种嘅方法都可以表现到嗰种暗黑啦。咁喺呢一只歌嘅过程当中啊，甚至乎录音等等，同泳儿之间嘅沟通嘅时候，有冇都同佢倾到一啲乜嘢嘢去等佢可以摆到佢落去呢一只歌度咁咧？ 因为其实我同佢讲过一样嘢，就系话，即系暗黑唔系得一种方法去表现咧。即系我讲咗一个，即系最初佢可能都会觉得啊，咁样样去做会唔会即系脱离咗佢本身想表达嗰样嘢？我就同佢讲话，其实即系去睇好多恐怖片或者睇 even 睇鬼片，即系其实唔一定系要真系血淋淋嘅有啲僵尸或者丧尸或者好恐怖嘅鬼出嚟吓你，反而可能有时啲最我哋日常生活会经常遇见嘅嘢啊，或者甚至乎小朋友嘅鬼系会最恐怖，嗰啲反而最惊咯。咁我就话用一个平静啲嘅方法去表达，可能又会有另外一个感觉，另外一个效果咁样。 哦， 咁佢讲完呢一样嘢之后，咁佢系咪就即系消化咗？ 佢就接受啦，佢就会觉得啊，都可以尝试下咁样。咁样咁出到嚟个效果，大家都中意，咁都系开心嘅。 因为我睇泳儿 IG 咧，佢真系录到喊啊嘛，即系佢有啲时候唱嘅时候，即系自己触动到喊啊嘛。跟住我见到你望住佢嘅时候，都吓亲我嗰下。你仲记唔记得嗰个 moment 啊？ 因为其实我都识咗 Vince 好多年噶啦，咁我同佢咁多年嘅录音咧，佢份人系普遍比较冷静啲嘅，即系我觉得佢系。即係冇咁容易將佢內心嘅感覺抒發出嚟，咁其實所以佢錄音嘅時候喊咧，我都覺得啊，我都真係嚇一嚇咁樣，即係我都覺得可能我哋真係合作多咗，或者我哋傾偈嘅機會多咗，咁佢就會即係嘗試願意去將佢真係內心嘅感情啊各樣嘢去抒發出嚟。咁所以其實有時錄音過程喊其實都好嘅，即係個歌手真係將佢內心嘅嘢去 100% 咁呈現出嚟，即係唔會再有個隔膜咁樣。咁所以今次嗰個感情嘅表達，我都覺得係即係再比我哋之前嘅作品係再直接啲，再即係盡情啲咁去表達出嚟咁樣。 我想问咧，除喺你嘅角度咧，譬如头先讲 Vince 就识咗即系好多年啦，咁譬如去录音嘅时候，你觉得同一啲比较熟啲嘅歌手朋友去做，佢会容易啲敞开心扉啊，定系可能反而因为有时太熟咧，好似唔知点讲啊，或者咁，反而同一啲可能新合作嘅朋友又容易啲去 reach 到个 deep 啲嘅位置咧，喺你嘅经验当中， 其实真系好睇嗰个歌手嘅性格。因为有啲人就可能喺熟人面前，佢就可能会有反而唔够胆讲咁多嘢。但有啲人就可能真係要熟落咗，佢先会即係讲好多嘢俾你知咁样。咁我觉得 Vince 系后者嘅，即係佢可能要真係要有啲时间熟落咗啦，咁佢就会即係会真係将佢内心嘅嘢去话俾大家知咁样。咁所以同佢越嚟越合作得多呢，咁反而我哋嗰个录音过程係越嚟越顺利。因为即系唔使再要大家去认识啊，或者大家去揣摩大家点样，我哋一嚟到好入去，咁大家已经知道大家系点样，跟住即系再喺个过程度慢慢慢慢咁样就将个情感带到出嚟咁样。 听落有种爸爸嘅感觉，即爸爸同个女嗰种咧，慢慢相处耐咗之后熟啦，咁啊开始倾多啲偈啦，嗰种嘅感觉。 我对待我嘅歌手都系当佢哋系我嘅小朋友 咁样。 好啦，都系同爸爸讲声，我哋今日咧除咗打俾你恭喜阿泳儿呢一首歌啦，同埋恭喜徐浩呢一首作品有好好嘅成绩之外啦，新年啊嘛，未过正月十五啊嘛。我哋谂住帮你求支签啊，好唔好啊？ 咁过瘾，好啊，好啊！ 你平时有冇即系玩求签啊，或者睇下啲生肖星座嗰啲噶？有冇噶？ 少啲，但系都有兴趣嘅。 系啦，唔理你有冇，我哋都硬逼。 意头嚟嘅啫，意头嚟嘅，收翻你都 OK 嘅，手气都。 我哋唔单止系非积木科学啊，连逻辑都唔多有噶，所以你拣咗签同先，系拣波城定系拣阿琼啊？ 拣阿琼啊！ 好啊啦， 哦， 叶琼嚟啦， 系啦，摇一摇个签筒。俾阿徐浩听下， 哎呀，好，嚟啦， 好啦，佢已经抽到一支签啦，我哋会用我哋嘅方法尝试解读噶， 系， 好， 呢个 OK 喎， 第几签啊？呢个系 呢个第39签，嗱，真系真签嚟嘅，你上网可以睇到嘅， 系39签，你一阵可以望翻真嗰个内容， 冇错 ，OK OK， 佢第39签咧系中吉嚟嘅，咁嗰个签题咧就叫做宜齐让国，佢就话宜齐不忍食周粟，兄弟心甘踩缺餐。让国名英垂千古，可怜饿倒首阳山。咁其实嗰、那个解释下，即系白话啲解释咧、就 是， 就系之前咧佢有个两兄弟咧，就将佢个国家让咗俾其他嘅能人意思。 系 咁，但系咧即系让咗个国家咧，佢自己就唔可以喺嗰度生存啦。咁样咁，于是乎咧就去咗个山入边。咁但系呢一个佢哋将。咁大方啊，同埋将嗰个国家让咗俾人哋呢个行为呢就名垂千古啦。 哦，即係功德嚟嘅，好嘢嚟嘅。 係啦，冇错。咁佢而家就话俾你听呢係好容易得到嗰、那个名利㗎。係啦，只要你让啲嘢俾人。你有冇啲咩可以让俾我？ 搵啲嘢让下出嚟嗰啲屋企嗰啲嘢啊， 系啊，睇下我啲唔要嗰啲吉他、琴啊咁样， 系啦， 输出嚟， 冇错，就你名垂千古啦， 系啊，少少付出各样下就掂噶啦， 好啊好啊好啊， 唔好意思啊，最好吓亲你， 佢而家好尴尬，你知唔知啊？佢讲完一抽之后， 系咪啊？几好啊呢个几好啊！ 嗱好，你有啲咩要买，记得打俾我。 冇问题， 系嗰支签系重复一次，第39几话， 第39签啊，你真系可以上网睇翻嘅， 系啊， 好嘛， 好啊， 好， 多谢晒徐浩，新年快乐， 系、okay, 啊，要再次恭喜呢首所有维生嘅东西，今个星期龙虎榜第一位嘅，多谢你 ，thank you， 拜拜。 记起偷偷的去找，在我身外，怀疑被什么偷偷的掩盖，怀疑叫未来，你在何方？很想翻起压力，偏翻起渴想，明明裂碎，碎到心内，依然存在，走出生死以外，发现。从不怕什么将人人分开，只怕什么将灵魂撕开，遍地找祝福，就算遍地尘埃，有一些唏嘘不算爱，遗失了自己可能还被爱，安慰自己生命能变改，要继续初荡在人海，还靠什么走到爱？叫世界来漩涡，很想卷起美好，牵卷起暗黑，离合聚散，震到心内依然存在，而存在太。 去不算爱，遗失了自己可能还被爱，安慰自己心地能变改，要继续错荡在人海，谁教导我忘掉爱。 希望今日嘅即系俾我哋骚扰嘅单位唔好太介意啦，系全部好嘢嚟嘅都系。 系啊，恭喜晒大家，听日再见， 拜拜。